中学有励志，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文老师，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也许吧，想多了，谁的理想不曾恢弘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生命。 一生只谈三次恋爱是最好的，一次懵懂，一次刻骨，一次一生。不知道你现在到了哪一步呢？ 拼命的上网，满怀的胸口让我想大声的呐喊，我努力不放你冷，但你让分手就这样，我连做梦也感觉受伤。一年过了还是一天，算着慌张，骑上车厢的音响，我们最爱的情歌，这一刻却重重击破思念的心脏。夜深了我怎么办，寂寞了谁在身旁，庆祝我却很失落，秋天过了冬天漫长，欢愉而感伤，我们天真勇敢，我们追求的梦想，舍不得也只能收藏旅行的 多加多加 没有你，心放空了寂寞，好了， 忙碌的时候呢感觉会特别好，谁都没有辜负早上化的妆，中午吃的那两碗饭，晚上牺牲的那些睡眠的时间，所以人一定还是要前进着的。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以前总是在想，什么样子才是内心强大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不在其他人面前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了。生活当中不顺心的时候还是有的，但是慢慢已经开始学会自己消化了。以前我们依赖别人，现在只相信时间和自己。 我们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别

Sick of getting played like a xylophone. My instrument is me with thousands of bones. Wildin', I just wanna zone. My mama knows I need a chick to be kinda dope. Smile a lot, give a lot of dome. Only to me, spoil me with your badass. You are like royalty, baby, catch that. See the rain is making me feel painless. This relationship is so dangerous. If they find out, what will they make of it? So I savor every kiss like it's ancient. You ain't missing a thing with other niggas who sing. I need cash just to give you a ring. Love at first sight, but it was blocked by pain. So for you, I'll exceed the top five in the game. Won't you, baby, in the city lights, I swear I hear you call my name. There's nothing right, I'm stuck here with your mind. 您好，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 即日起至三月底，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都可享受整车长达5年的质保。奥吉通奥迪，6718787，671878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等几颗会落地。 坚持不能说放开。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就让他沉淀，寂寞不露个总会有一个句点，让时间去改变。幸福世界都激励心碎和狠心考验，爱到是幸福只要甜蜜画面，痛苦转播每一天。想念选择可不管聊新鲜聊地聊天，我想用网络和手机广播和笔电感应着心电，传递着笑脸，我的你眼线陪你一起感受生活的脉动，陪你一起度过时空的台风，我给你不断线的温柔，就我陪你走到以后，跟爱连线只听不说，我当你的倾听者，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要永远不断线的感动，那是我最想要给你的一种温柔。幸福世界都激励心碎和狠心考验，爱到是幸福只要甜蜜画面，痛苦转播每一天。想念陪你全天候，不管聊新鲜聊地聊天，我想用网络和手机广播和笔电感应着心电，传递着笑脸，我的你连线陪你一起感受生活的脉动，陪你一起度过时空的台风，我给你不断线的温柔，就让我陪你走到以后，跟爱连线只听不说，我当你的倾听者，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要永远不断线的感动，那是我想要给你的一种温生活的脉动，陪你一起度过时空的太空，我给你不断线的温柔，让我陪你走到以后，跟爱连线只听不说，我当你的倾听者，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要永远不断线的感动，你是我最要给你的一种温柔。 都有鸟语花香。如果你就要远去另一片土壤，那我也可以为你插上翅膀，一个没有我的地方。在原地朝思与暮想，时间还长，日子还长，在没有我的那个地方，你是否还才是冬天该有的模样。 再见，我的姑娘。 起行囊，晚安旅途，晚安熟悉的孤独，喧嚣扭曲的背影，又是一个人的路。我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的黑夜，远处阑珊的灯火，你是否还在原地守候，在等待中徜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才是远方，早安旅途，早安如故的秋凉，屋外笼罩的夏眠，麦田上阵阵波浪，有春风扑面，窗外清新的阳光，已不见晨早的清凉，眼前飞逝的树木见证着守在冰冷的铁轨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是否也一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

想怎么，你总可以情意地送赠我锁匙，让每日恋人多相处，留低这串锁匙，回归这叠情书，愿你收起那往日的好意，从此终止。如今这串锁匙能怎拥亦难知，没法开启你我内心的事，真是很讽刺。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春风微凉，蝴蝶扇了翅膀，还没有习惯飞去远方眺望，在何处是家乡，让我再看你一眼，我的旧时光，你说你要牵我的手回家乡，来年